第二係嗰個破惡啊，就係、是、我哋既然登壇受具足戒圓滿啦，咁我哋依戒修行，因戒就生定啦，因定就發慧，咁啊戒定慧具足啊，能破我哋身心嘅七支煩惱，亦都能斷啊呢個三界自私煩惱之惡，咁就明白就破惡。咁第三咧就係、是、黑蛇，黑蛇呢個佛弟弟子，咁啊叫黑蛇嘅。咁啊既然出家啦，咁啊為乜事講黑蛇啊？就係、是、佛咧要我哋遠離四種啊呢、這個邪命蛇。因为有四种咧，对于我哋一个真正受己优惠嘅出家者咧，系绝对咧唔应该做嘅。如果做啲咧，就名为叫做邪命食啦。第一，叫做养口食，养咧即系恶高啦。咁啊，养口咧，咁啊即系恶高个头顶钱嘅。咁啊，乜嘢嘅职业属于啊恶高个头去搵钱嚟到固定嘅咧？例如睇風水啊，或者醫卜星相啊，咁啊以此嚟到求財養命嘅咧，就叫做養口食。嗱，咁啊第二啊，就係、是、叫做下口食。點解叫做下口食咧？咁啊即係耷低個頭嘅，咁啊叫做下口食。咁啊邊一種職業咧？就係、是、啊耕田種地啊。咁啊，因为耕田种地咧，而养活自己嘅，咁啊，属于咧呢个下口食。咁啊，因为你耕田种地啦，咁啊，弯低条腰啊，耷低个头啦，咁啊，个锄地啊嘛，咁叫做下口咧。咁啊，所以我每一个出家人，如果严格嚟讲啊，都唔能够种菜啊，都唔能够咧系挖泥挖地嘅，因为挖泥挖地咧里边啊。土里边有好多嗰啲虫蚁啊，我哋每个锄头一锄落去，好多嗰啲禾点啊，我哋睇唔到噶嘛。你个锄头一锄落去，佢就变成两截啦。咁啊，就等于话咧，对个杀生害命呢一方面咧，系肯定有嘅。咁啊，所以佛弟弟子咧，咁啊亦都唔准。咁啊，但系我哋中国啊，咁啊以农立国。咁而我哋佛教来嘅中国咧，亦都好多时候咧，咁啊与呢个中国人啊嗰种嘅生活方式咧融合咗，同时中国嘅佛教咧属于大乘佛教啊，咁啊尤其是呢个禅宗啊，咁啊佢嗰种生活咧系最洒脱嘅，咁啊所以旧时咧嗰啲高僧大德啊。尤其是我哋八丈禅师，佢就提倡咧所谓龙禅一体啊。咁啊，一方面参禅，佢哋一方面系种地啊，咁嚟到维持咧自己。咁啊，亦都说明咧，佢参禅嗰种嘅形式啊，唔一定坐喺个禅堂里边咧，黐板板咁样去参咧，叫做参禅。禅宗嗰种嘅理论最灵活嘅，所谓任何时候啊，束着、控着、跌着或者打着咧，啊佢都可以灵心见性啊，当下开悟啊。咁啊，所以禅宗咧，既然有呢个龙禅制度啊，就说明佢即使系耕田，即使系挖地啊，即使咧种菜，咁啊佢嗰个心咧。都仍然啊参自己咧呢、这个本性啊，咁啊仍然咧照顾自己呢个话道啊，唔会俾佢嗰种动作啊嚟到转咗去。所以中国大乘佛法嘅禅宗咧，系特别有佢一种个风味嘅，就系、是、与普通所谓参禅啦唔同嘅。咁啊第三咧系叫做方口食啊，方咧。就是、四四方方，咁啊呢个就方口咧，就话呢个人啊好会讲话嘅，佢见到乜嘢人咧，佢就会讲乜嘢话。尤其是见到嗰啲富有啊，嗰啲权势嘅人家咧，佢咧嗰种咁嘅谄媚、 態度啊，咁啊特別咧做得好嘅，而令到對方咧對佢啊相信啦，或者對佢特別咧係供養，咁啊亦都為佛咧所禁止啦。所以方口食咧亦係唔啱。咁啊第四咧就係為口食啊，就係出家人唔能夠經營貨利，唔能夠坐苦行商，因為凡係經營都屬於啲賤價買入，係貴價賣出，以此嚟牟利嘅，都係為出家者所不應。咁以上呢四種啊，若是有人做嘢，佛就説呢啲人啊，名為叫做邪命活口啦。咁啊，呢四種事在呢個世俗人呢，或者可以做，但係出家修道者呢，絕對呢唔能夠做。所以古時嗰啲高僧大德曾經有講，佢話：你唔在深山，既然我者啊，都不做呢個人間嗰種應付僧啊，就係説我哋一個出家者受比丘戒者，佢呢個人格呢係最高超嘅。而他这个道德呢，应该是一定的修养，要远离啊这个四种的邪命色。那么有黑事呢，就黑这个佛法，远离这个邪法。因为佛在世间有很多这个外道律师啊，那么他就不明白这个修行的次序，他以这个五戒十善是为这个涅槃因，所以屬於邪界啦。其實五戒十善係咪生天得人道之恩啊？就唔係呢個涅槃因。佢就話五戒十善為涅槃因，屬於邪界啦。咁嘅修道，佢唔照佛所講嘅教法去行啊。咁啊，當然佢另外有一種邪法，咁呢種咪叫做邪定啊。咁啊，六十二種邪知嘅邪見咧，就名為叫做邪慧啊。咁啊，若戒、若定、若慧咧，都系属于邪而不正。咁啊，所以制佢嘅弟子上乞佛法，咁啊求佛嘅真理，养自己呢个法身；下乞饮食，养自己嘅色身，由此远离呢个邪色邪法啦。所以名为叫做乞食。咁啊，比丘咧又翻嚟佢就隨緊啊？點樣佢就隨緊咧？就係清淨時界，能為呢個人世嘅福田，能作呢清淨嘅法衣，能夠除去一切眾生啊，冇福冇慧呢兩種嘅機緊啊，即係無福無慧嘅兩種機惡，所以名為佢就隨緊。咁啊，亦都暗示咧，每一個出家者咧，唔單係受戒啊，咁啊應該仲要學經，咁啊持戒清淨啊，亦都多聞多學，咁啊以自己嘅多聞多學咧嚟到化度呢個有緣者，所以話要理身為事業啊，要宏法事家務，使到無福無慧嘅眾生啊，聞自己說法。從此生起呢個道心，求福以共求利啊，咁就免除咧無福無慧呢兩種嘅飢餓，咁就名為叫做比丘。嗱，咁啊比丘仲有一種解釋咧，比丘佢哋印度話啦，本來啊就係五印度中屬於呢個西印度咧一種草嚟噶。草啊，即系地上嗰啲草啊，咁啊呢个比丘咧，本来就系西印度咧一种嘅草嘅名字。咁啊，由于佢含有五种嘅德性，所以就用来譬如呢个比丘嘅五分法身。嗱，此个比丘草，第一种咧，由于个体性柔软，咁啊呢种草咧。佢個本身啊，個體質咧，即係好軟熟嘅，好柔和嘅。咁就譬如我哋受戒嘅比丘啊，咁啊依戒修行，咁啊能得善定。咁啊譬如呢個定德， 咁由於有禅定珠啊，可以降伏啊，我哋呢个身唔做呢个杀道人，呢、这个口啊唔讲呢个妄语耳语恶口两舌，因为做呢个杀道人，乃至一切嘅口过啊，都系属于呢个罪恶，系属于呢个粗犷，唔系柔和。不如果我哋啊因戒生定，用呢个禅定力故啊降伏，我哋呢个身从今以后唔做杀道人，我哋呢个口啊唔讲呢个唔正常嘅说话，所谓句句弥陀，声声佛号啊，咁就可以破尽呢个粗犷嘅罪恶，而得到自己呢个比丘性咧系柔和。咁啊，第二呢个比丘草咧，可以引慢狂暴啊，就等于话佢好容易发展，唔系话几难种嘅。你只要种落地下咧，佢好快就生长啊，而且繁殖得好快，佢个范围繁殖得啦好广嘅，咁就叫做引慢嘅狂暴啊。咁啊，譬如我哋啲出家受咗戒之后，咁啊因戒生定。现在进一步咧，因定就发慧啊！因为有智慧多闻，所以能够传法度生啊，使到日后呢个佛法咧，佛种不断啊，系绵延不绝，好似呢种草啊，佢繁殖得好快一样。咁啊，第三种咧，咁呢个比丘草啊。所谓馨香都远闻，唔单繁殖得快啊，而且佢嗰啲花咧开起嚟咧好香嘅。啊，即使远远咧老祖咧，我哋都闻到佢嗰种嘅香气啊。咁就譬如我哋受咗比丘戒啊，嗰种嘅戒德，若是你受咗戒唔持戒啊，咁啊当然系恶名流布。咁如果反过嚟，我哋受戒之后，从嗰阵时啊，所谓大和尚、戒和尚宣布啊，现在咧系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咁你得戒啦。啊，咁啊，七位尊敬大德个个点头啊，成就善啦。咁你由嗰一秒钟得戒，你直至到所谓最后一口气不来而写呢个比丘戒嗰阵时为止啊。你于其中间，所谓时时刻刻、分分秒秒，你都唔犯戒啊！咁啊，你自己呢个戒功德啊，你个戒香啊，人人都尊敬啊，所谓远近都闻名。咁啊，第四呢种比丘草咧，佢有一种功能啊，佢能疗肿痛。我哋任何一人全身咧，某一个地方肿起啊，或者好痛咧，啊呢种咁嘅比丘草啊，你将佢一噏咧，啊咁呢个肿痛就消除。咁就譬如我哋比丘者呢个解脱得，从我哋持戒生定发慧，由定力故可以伏烦恼啊，由智慧故可以断烦恼啊。咁啊，叫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断尽呢个三界见思烦恼嘅毒害。咁啊，再不为呢个三界嘅烦恼啊所毒害自己，正到呢个出世嘅解脱。咁啊，第五咧就系不背日光。咁啊，呢种比丘草咧，佢一向啊，佢生出嚟之时。佢都系向住呢个日光嘅，从来咧佢个方向啊唔会背住个日光嘅。咁就譬如我哋嗰啲比丘啊，受咗呢个比丘戒之后，唔单系得到解脱啦，而且进一步得到呢个解脱之见得，咁啊即是话咧同体起用啊。咁啊，分分秒秒向于佛日，智慧光明啊！咁啊，亦以此咧嚟到化度众生。咁啊，此五种草咧， 的功能。那么譬如我的比丘呢有五种的德性，即是戒、定、慧、解脱，以共解脱之见。所以比丘原是一种草的名字，出于西印度。那么由于他有这个五种德性，那就譬如呢比丘的五种功德，所以名为他的比丘。那么与大比丘啊，就不是一位两位啊，所以跟住咧就一个众字。咁啊，凡系咧要多人就叫做众啊。若是一个人咧住一个净室啊，咁就不名为叫做众啊，咁啊亦不名为叫做僧，因为众者咧系僧也，僧者即系大众咁解，所以一定咧要四人以上。咁有啲戒律讲咧，三人以上都可以，咁啊起码不能低过三个人，咁要三个或者四个人以上共住一处，咁啊做呢个依法嘅佛事，咁啊先至可以名为真众。咁啊众字，印度话嘅真伽耶，中国话佢哋和合众，亦名佢哋众和合。咁啊和合呢其实有两种的意思，第一呢就是理论，那么在这个理论中呢我就很和合，那么怎样叫做理论中和合呢，就是凡受比丘戒，那么依戒修行啊，那么同时彼此呢都认得啊这个出世的杂灭无为。咁啊，咩叫做择业无为咧？就以呢个真正嘅智慧嘅选择，咁啊破尽呢个三界嘅现世烦恼啊，证呢个出世嘅真谛无为，咁就叫做同证呢个择业无为。不但一人如此啊，千二百五十上地藏乃至其他从佛出家者，亦都系证此个出世择业无为，咁就叫做同。咁啊，呢个理呢方面咧，同时都系证呢个出世杂灭无为理啊，咁就叫做理和。嗱，咁啊，第二就系四事和啊。咁啊，呢个事和咧，其实比呢个理和咧还要重要。咁啊，我哋之所以能够证到呢个出世杂灭无为啊，其实呢个事和咧都有一个好大嘅作用。咁啊，若是话我哋呢个智和都做唔好啊，咁啊个理和咧，亦都唔容易达得到啊。嗱，咁乜嘢叫做智和有六种？第一咧就叫做心和同住啊。我哋当年响呢个大丛林里边，咁啊常常住个三五百人咧，系好平常一件事啊。咁啊，即使最苦恼嘅地方。咁啊，住个三五百人咧，好普通。最紧要呢个主持者咧，咁啊，办事公道，以共有呢个德学嘅修养啊，就好自然咧，有人嚟亲近噶啦。嗱，咁啊，例如我哋个戒和尚就虚老和尚啦，咁佢重修咗南华寺之后啊，佢就重修云门寺啊，咁啊，正当啊，所谓呢个国家转变之时。要重修啊，文门寺。咁啊，但系当时就最穷嘅，亦都可以讲系最艰苦嘅。啊，咁啊，但系咧，好多好多嗰啲老参饱学嘅，都去文门寺亲近老和尚啊。咁啊，其他嗰啲小和尚啊、初参嘅就更不在话下啦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当年都喺文门寺啊，咁啊，日日咧。咁啊，起禅堂，咁我哋咪个丹泥咯。啊，咁啊，请阿黄太生做佛像啊，我哋亦都日日响嗰块田啊，咁啊，跟水嘅浸湿嗰啲泥啦，斩啲禾草去猜，咁啊，猜咗就揾佢啲新嘅动机啦，咁啊，一担一担咁啊，担去个佛殿咧，咁啊，送俾黄太生咧做像。咁啊，既然常常都有三五百个人共聚一处啊。当然啦，唔能够啦，或者呢日嘈嘈吵吵啊，特别是打交啊，咁啊绝对不可能嘅。所以十方同乐规矩，如果同住个大方， 若是有人打交的话，有理冇理，养天单，冇得倾的。但是如果这个有理的呢，虽然是同养天单，咁由于佢一向嘅品行都好啊，咁就可以通融啲，咁佢前门出单签单，咁转一个圈咧，可能你又翻嚟挂单，咁呢种咧就叫做心和同住啊，大众之中绝对不能有打打斗斗啊。那第二咁啊，口和就无争，咁呢个口咧就一定要和合啊，所谓讲嗰啲好嘅佛理。或者自己的句句都是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有些人都是持咒，但是绝对呢不能够啊，是是非非，这种就是口和就无争了。第三就是意和同意，大家一心一意向读，例如灵岩山，我们印光老法师做主持，他就承受一个念佛道场，什麼實事都沒有，他日日都是念佛，大家句句都是佛號，同一心念佛，自到就要念佛，大家都生了歡喜心的。若是說禅宗的道場，每日三支香，或者特別呢起禅七，大家都很歡喜，一三一五進入哲學，绝对呢冇其他嘅意见啊！咁呢种就叫做依和，系同意啊，或者佛学院所有嘅同学，咁啊迟到就要进入个讲堂啊，听师长嘅教导，别无其他嘅意见啊！咁就叫做依和，系同意。咁啊第四就叫做戒和，就同修啦。咁啊凡出家者咧，都是受这个250条戒啊，无所谓大小啊，亦都无分几彼此啦。只不过不同者咧，日后只是边一个资历老啲啊，与共边一个属于初化心啫。但系其实咧，所受嘅都是250条。咁啊，第五就见和同解啊，咁啊同见呢个出世理，通解呢个出世法。冇别嘅意见，嗱咁啊，最后咧就叫做利和同坤啊，咪在呢个大丛林里边，咁啊绝对咧呢个利益咧系平均嘅，咁啊即使咧系大和尚啊，咁啊亦都冇例外，咁啊所以当年我哋嘅戒和尚啊，唔通你话佢冇道德，唔通你话佢冇人供养，咁啊佢唔单话在呢个戒期之中啊。每日正常的早餐和午餐去陪我坐堂，即使是平时不是戒期，他一是就在南华寺，一是就在文门寺，他每日呢也都是过堂陪住这个大众师傅同样的生活，便利和呢是同坤，同时所有常住的公物是属于十方常住，是十方僧啊，咁啊十方之主，咁啊发心供养常住大众啊，咁啊呢个常住大众亦都要将呢个十方之主啊送来个供养，咁啊与呢个大众咧系平等嘅利益，咁啊呢种就叫做利和同摊。咁即使有一个人佢话法师我发心有限我个能力唔多喎，我只係送一个金山橙嘅啫。咁但係呢个常住有100人咁就点分，你就切都难切到100份呢，咁亦都简单，你就将嗰个金山橙揸咗橙汁，然后倒落嗰个盆里面啦，可以装得100杯水嘅。咁你就冲100杯水搅匀佢，咁分100杯，咁就变成大家都得到呢个缘，都接到咧呢个善缘。从呢个因果上嚟讲咧，亦都唔会错因果啊。从呢个利和同坤呢一方面嚟讲咧，亦都满我呢个施主嘅心愿。咁以此类推咧，任何常住个公物都系用呢种嘅心情去处理，咁样咧。就不怕错这个因果了。 咁就叫做利和啦，系同坤。咁啊，具足指嘅智和，亦都具足啊呢个理和，咁就名为咧叫做真啊。咁啊，亦名咧就叫做庄。咁啊，有个众字咧，既然系和合咧，咁啊，所以和合咧叫做众啊。若是你不和合咧，就唔系叫做众啦。所以众字咧就不然和合啊，就因为呢个众就必定系和，如果不和就不明叫做众，所以我哋就唔说为和合啊，就单说为与大比丘众，就唔需要加呢个和合两个字上去。嗱，今日众既然咧系叫做真，与大比丘众咧咁啊可以讲话佢哋与大比丘真。因为要三人四人以上做如花佛事，咁啊先叫做众啊，咁啊先叫做真啊嘛。咁所以我哋众字明白之后咧，我哋亦都可以同时要明白呢个真字啊。嗱，咁啊真就有四种啊。咁一种叫做无惭愧真啊，凡系破斋犯戒而不知此叫做无惭愧心者，咁啊通明佢就无惭愧啦。嗱，咁啊，第二系叫做雅扬灯啊，咁啊，点样叫做雅扬咧？因为佢虽然咧唔破戒，咁啊，佢持戒认真咧系小心清净无犯，但系佢除咗持戒之外啊，佢唔肯读诵经典，唔肯研究戒律，少见少闻，不解戒法，唔知道戒律里边所罪上嘅轻重啊。亦都唔了解呢个戒律，你是所谓乜嘢叫做开积，乜嘢叫做持犯。所以当佢做积事嗰阵时咧，如果同住有所相争啊，咁啊请佢来个判决咧，佢就冇法子嚟判决啦。谁是谁非，理由就系啊，少见少闻，唔研究呢个戒律啦，亦都唔研究呢个同住个规则。一有事情发生，佢唔能够当下决定是非，咁就好似呢个被杀之羊，就哑口无言啊，咁啊叫做哑羊真。咁啊第三就系清净真啦，咁啊持戒清净，精进修行，啊即使咧法最轻微嘅，所谓八众学界最轻微噶啦。所谓除犯就对面除参悔就冇事噶啦，咁啊最少噶啦呢种戒啊，最轻微噶啦，佢亦都生一个恐惧心，次第参悔啊，所谓水的虽微，都渐成大气啊，擦磨造罪，都殃堕无间，所以就对呢个持戒呢方面咧系特。咧系谨慎，咁啊做嘅清净真啦。咁啊第四就系叫做真实真啊，就由呢个清净持戒、因戒生定、因定发慧、断见思烦恼、净出世嘅阿罗汉果，咁啊真实真。咁啊现在文中个大比丘啊，系属于呢个真实真。即系如下文所谓，皆是无漏大阿罗汉啦。咁啊，既然系大阿罗汉啦，当然系真实真啦。咁啊，千二百五十人区呢、这个就标出呢个常随众嘅数目，共有1250人。咁啊，在呢个报恩经里边讲，咁佛成道之后，在呢个鹿野苑。先到焦陈如等个五比丘，啊咁啊有五个人咯噃，咁啊其次就到呢个耶舍长子呢50人，咁就变成55啦。咁啊其次啊就到呢个优留行罗迦摄师徒啊，一共系有500人。咁啊其次到伽耶迦摄师徒啊，有300人。咁啊，其次就到呢个罗提迦摄师徒咧系200人，咁啊，其次到呢个舍利弗嘅门徒100人啊，再其次到呢个目犍连尊者嘅师徒100人， 咁啊，总数合计咧，应该就系1255。咁就略去呢个五个单数嚟个总数啊，所以说嘅1250人，区者系同也。我指嘅1250常随中啊，以佛有大恩缘，但系指嘅1250人，佢在未曾接佛之前，好多都系跟呢个外道修苦行，不得道果。后来极佛闻法，咁啊修行道果啊，得正解脱，咁啊就为报佛嘅心因故啊，咁啊常随依佛，助佛转轮，教化众生啊，咁就名为叫做驱，驱者系同也，咁啊一齐呢做佛嘅常随众。咁啊，皆是啲无漏大阿罗汉啊，佛子住持嘅善超诸有，能于国土成就威严，从佛转轮嘅妙堪为足严净毗尼宏梵三界，应身无量度脱众生啊，佛制未来二诸尘类。此一段经文就属于声闻众嘅第二科，名为佢就显慧探得阿罗汉。是显他这个位置，即是正到这个大阿罗汉的地位啊。那佛子住持善超诸有以下一段经文呢，就属于探得啦，就是说既然此等的大阿罗汉1250个常随中啊，那么究竟他的身份是属于哪一种呢？那么原则他有些什么德性呢？那么此一段经文呢，就作为一个详细的交代。咁啊，若是话此个大阿罗汉有如下佛子住持善超诸有，乃至佛制未来越诸尘类嘅德性啊，咁啊，如是讲法呢，都仍然属于呢个即门，即个佛在世嘅时候啊，各种嘅讲法。咁啊，若是话本门嚟讲呢，此等大阿罗汉啊，都是大菩萨自愿啊，都是大菩萨再来是助佛转大法轮。现在话皆是者，通通都是啊，冇乜唔同，亦都冇第二样嘅大众。咁啊，说明呢个1250人啊，完全都是大阿罗汉嘅地位。咁啊，无漏咧，漏就系属于呢个烦恼漏啊。咁啊，好似一个筲箕啦。咁啊，我哋主要咧就洗菜咧，我哋漏清啲水啊。咁啊，可以炒菜就冇咗啲水啦。咁啊，所以佢就要漏。咁啊，如果啊以修行嚟讲咧，如果呢个筲箕漏水啊，都系表示呢个烦恼漏啊。咁有呢个烦恼漏啦，所以就会漏落呢个生死啦。所以呢个漏字呢，就系三界嘅见思烦恼漏。咁由此嘅见思烦恼啊，咁漏落于呢个三界受生死。咁而得此嘅见思烦恼漏啊，咁点解佢会产生呢？主要就是由一个我执，所谓信我咧，佢就起个贪心啊；啊，若是违背我咧，佢就起个嗔心啊。如果某一个人比我超胜嘅咧，佢唔单唔亲近啊、学习啊，佢就反生呢个嫉妒障碍，对于胜我呢个人咧，多多个破坏，要咁排斥。属于一个我执啦，咁啊，但系如果不如我咧，咁啊，对方啊比我唔上啊，我生个骄慢心啊，睇小佢，咁呢种亦系一个我执，咁啊骄慢咧，咁啊非我而计我，名为佢哋愚痴。对于佛嘅实事实理啊，实得实能，绝对唔肯信受啊，就名为佢哋愚啊。亦明佢嘅邪见，所以由一个我执啊，起个贪， 亲知万而我见则道共高种种的烦恼，咁啊由此个烦恼所作啊，咁啊一定系罪业啦，咁啊由罪业一定咧就受呢个恶报啊，所以呢个我执呢系为一切嘅流落之因所作嘅，属于有漏业啊，生死轮转七趣星沉就属于呢个有漏之果啊，你即使生到呢个天上享福，但是天福尽枯都难免堕落，所以名为呢叫做漏，所以烦恼漏呢亦都可以分为有粗与共细。那么三大有这个见思烦恼漏，那么出世呢的三定权人呢有这个尘沙烦恼漏，若是说出家神通菩萨就有这个无名烦恼漏，那么若是说有见思烦恼漏，那么就漏落三界的重居土，那么就分断生死的苦报，那么若是说有这个尘沙烦恼啊，那么就漏落这个方便土，受这个变业生死报啊，若是有这个无明烦恼，那就流落这个十部庄严土啊，受这个微细变业生死的苦报。那么现在说皆是无漏呢，就说这个1250人为求道出家，所谓精进修行，皆定慧力，那么断诸的见思烦恼，得到所作已办，是我生已尽啊，法行已立，就不受后有，永尽生死轮回，再不入三界的父母胞胎，净阿罗汉啊，从此一永得啊，无有退失，咁就叫做无漏。咁啊，既然无漏啦，咁啊下边咧就有个大言。咁啊，说明此等阿罗汉咧就唔系呢个小圣阿罗汉啊，乃系大圣嘅阿罗汉。咁啊，亦都说明咧佢系本源啊大菩萨。咁啊，呢个大字咧就系有三种嘅道理。第一就系简定性，就说明此等阿罗汉咧唔系小圣位，系回小向大心啊。咁就名为咧叫做大。就唔系咧呢个定性，咁啊第二就拣呢个实行啊，就说明此个罗汉咧纯粹都系大权至明，唔系话开始咧修行进入罗汉果，就说明此个1250大阿罗汉咧本门系不可思议，不过即门咧系自然。呢个罗汉身啊，坐佛转轮。咁啊，第三咧就拣同类喎，即系咧小乘，咁啊亦系叫做罗汉啦。但系佢哋唔系个小乘罗汉啊，咁啊纯粹咧系大自然身，系为一切同类嘅阿罗汉中啊，佢就系个上首嘅资格。咁啊，又话若果单断见思。不明叫做大阿罗汉啊，咁啊一定要尽咗呢个尘沙无明烦恼啊，方称为叫做大阿罗汉。咁啊，既然佢断见思，咁啊亦断尘沙，亦断无明啊，得正法身，所以此阿罗汉咧就唔系呢个定性啊，咁啊亦都唔系实在修行一种啊，亦都唔系普通嘅小罗汉啊。我哋就尊称佢为佢叫大阿罗汉。咁啊，阿罗汉亦有三种嘅意思，所以不翻仍然保存个梵音叫做阿罗汉。咁啊，边三种意思咧？第一就系佢哋应供啊，咁啊应该咧受呢个人天之供啊，堪为呢个人天嘅福田。佢在比丘因中修行， 就叫做黑字啊，但系道果未成，咁啊就呢个施主个供养啊，都难免无愧。咁啊，现在佢正到出世圣果，世间之恶啊，已经系尽啦。世间之事修学究竟圆满，咁佢有资格、有份量啊，堪受人天供养。若是话有人供养阿罗汉啊，今世后世都皆得善果。咁啊，第二就系杀贼啊，就系杀尽呢个烦恼贼。咁啊，佢就比丘因中修行，名为佢嘅破恶。只是破呢个烦恼恶，但系未曾究竟断。咁啊，现在正到出世圣果，将因中破恶嗰啲烦恼啊，包括习气啊，通通都杀尽都无余，永无后患啊！所以名为叫做杀贼。咁啊，第三呢？是叫做无生啊，无生呢就即是呢永绝后有。咁啊，比丘因中就名为叫做道摩啊。咁啊，现在得成阿罗汉果。咁啊，嗰啲魔王同埋嗰啲魔邪化啊，从此呢冇缘啦。所以果证就无生。咁啊，阿罗汉又有三种啊。若是话修呢个正念处，所谓圆空直入，不执经典，以空观力断烦恼出三界，得到三明六通，但系冇呢个说法嘅作用啊。但以神通化物，属于慧解脱人。若是话修呢个共念处，所谓大事的兼修，咁啊一方面佢就学经啊，一方面佢就修空观，修观时多，学经时间少。由呢个空观力断烦恼出三界，得三明六通啊，亦能说法度人，但系未曾得到四无碍变，咁就名为佢就驱解脱人。第三，若是话修呢个圆念处，事理兼修，事修呢方面，咁佢就广学多闻，广学十二部经啊，兼学呢个世间嘅典籍。在呢个理修方面，系修空观，空观成断烦恼，出三界，一切法了了而知。能决自他的疑惑，不单是读得三明六通，亦都具足四无碍变，广能说法，利益众生，这就名为叫做无疑解脱人。始终所说的大阿罗汉属于无疑解脱人，而经中所讲，他说富流罗行沙而来，秘密法门，我于众中微物开示，得无所谓。又借力不讲，佢话世出世间种种变化，一变则通，莫无障碍，都系属于啊所谓无疑解脱人呢所说嘅。咁啊，由于阿罗汉用呢个大字啊，仲有好多嘅意思，咁啊时间已到啦，咁啊向下问长。就付于明日。